普罗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门票通你琴行有售。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有我 Janice 同埋蔡淑梅医生同你讲人心，讲人生。 磁力王交叉香港，十一月七号、八号、九号，九展三号，撑双王，入嚟，记得买飞啊！ 门票通你琴行有售。宋景辉、李伟贤、钱建荣。 啊，又翻到嚟啊！第二节啦，今日真系个主题真系啲尴尬，即系你坐车揾咩歌嘅啫？ 即系头文字啲咩？ 即系头文字，即系头文字啲咩？ 冇啊，其实电影好少用赛真正嘅赛车做题材 嘅。有啊，你火箭车啊。 咁都唔係啊！你加入咗咁多奇奇怪怪的故事， 梗係啊！ 頭文字啲 com 版啊，都有都有。 系 咯，我講頭文字啲先。 我講頭文字啲啊，就係 啊，我哋都係請教翻我阿強哥。 哇，係喎！但係其實嗰只澳門有跑嗰個三級方程式嘅喎。 有。 係啦，其實揸嗰啲車係咪真係唔同我哋揸嗰啲平時嗰啲車嗰啲揸法㗎？ 我諗係一個。放大咗嘅小型賽車， 哦，放大咗啊！放大咗個卡仔， 系啦， 系啦，放大咗個卡仔，系啦。 咁但系因為佢嗰個避震敏感，同埋個車身低，咁，哦，就機器又快，車又輕，所以一定係快嘅。但系咧，即系你話冇咁嘅技術咧，你真係唔夠膽揸。尤其是而家出名嘅三級方程式嘅車手咧，個個都後生嘅。個個都膽生毛嘅，嚇！你話睇澳門個賽事，第一個彎嘅話咧，爭到咧就嚇 爭崩頭啊！ 嚇爭崩頭噶啦！佢入咗第一個彎嘅話咧，佢就好舒適噶啦。 好 啊，排隊啦開始。 係啦， 但係三級方程式又好似唔同一級嗰啲咁多間廠出嘅喎。 佢等於三級方程式你必經階段，能夠可以喺三級方程式攞到個名次咧。你就下一屆可以上一級啦， 哦， 即其實咧，例如分階段上去嘅， 有冇二級㗎？ 你有 以前啊，最早有二級， 咁而家冇咗啊？ 而家冇嘅， 依家叫三係一嘅咯喎， 係啊， 依家叫做太平洋方程式， 係啊， 太平洋嘅方程式， 哦， 咁就如果三級方程式嗰啲 team manager 或者咩咧，就響小型賽車裏邊去揀卒。 啊， 系啊，即系知道系边度斗小型赛车啊，踏入边个阶段咧，嗰啲老细就去拣卒噶啦。 系啦，即系边个有冇有潜质啊？ 啊，有潜质啊，各样去睇佢以往嗰啲记录啊，唔摆喺度就即刻签佢噶啦。咁， 嗯， 到翻转头咧，一级方程式咧又响三级方程式里边拣卒 又拣 吓，即系逐级逐级咁拣上。 就是，精英中嘅精英嚟。 即是打了英甲就可以打英冠，打英冠就打英超了， 嗯，即是冼拿都是在三級方程式揀出揀上， 有啊，有車神，啊，有佐藤俊磨，啊，有冼拿啲戰車都擺喺裏面， 孫木嘉都是的， 全 部都是即是逐級逐級揀出揀上去， 嗯 哦，但其實 都挺難揸的，那些車 有沒有揸過啊？ 有沒有揸過？ 我都冇揸過， 你冇揸過， 叫我再入去都辛苦啦。 第一， 好啊，死人，唔係好似我獨木舟咁入去啊，咁樣，你叫我揸死得啊，你夾嗰個頭出嚟。 主要嘅話咧，架車太昂貴，即係我哋屬於一個業餘賽車手咧，即係負擔唔起嗰種費用。 哦， 車一個問題啦， 嚇， 你可能多副機器，多好多套胎，可能嗰啲機械師。嚇、啊、好多費用， 佢啲後勤好犀利， 好犀利， 即係基本上得廠隊先可以養到。係 啊， 如果唔係廠隊，你冇根本就即係作為私人嘅車隊，冇認真認真一個大贊助，你仲玩唔起，個人更加玩唔起。 嗯，仲要廠隊仲要係大廠隊，佢就可以生存到你，即係埋尾細，即係跟尾嗰啲廠隊，分分鐘就係、是。供不應求，糧都冇得出嘅嘛，有啲。 係啊，我四五年前，你記唔記得有單？三四年前啊 ，Red Bull 嚟香港嗰個車隊， 啊、 個方程式咁啱嗰個 function， 我哋做保安嘅，我真係離遠見過咁遠咯，即係支張台隔離，佢就喺嗰時喺龍匯道，封封嗰條龍匯道俾佢飛。 龍匯。 哇！幾鬼攞命啊！真係，我哋嗰時啊，照俾佢飛啊！俾佢飛嗰陣時啊，直情係要啲渠蓋啊，側邊條路啲渠蓋啊，都要焊死佢啊！ 點解？ 機械車炒佢啊！ 哦， 機械車佢全部光頭胎噶嘛架車，一飛一扯嗰下嗰陣時啲渠蓋都飛起嘅，好鬼犀利噶，真係好鬼好爆啊！ 除咗扯嘅話咧，佢光頭胎個黏力高啊， 係啊， 嚇，因為佢咬地啊嘛，所以啲膠咧一定好容易溶噶，嚇，所以我哋有啲 soft compound， 有啲 hard compound 睇個路面。一遠嘅 compound 咧，黐到黐得緊要啊，可能黐埋你個口渠蓋出嚟噶嘛。 係啊， 即係好似張貼紙咁樣。 嗰陣時就係 叫佢依啲所謂叫擦紙膠胎啊嘛。 係啊，擦紙膠胎，俾佢飛啊！前後個分神唔夠兩個鐘啊，但係前期我哋 rehearsal 啊，所有嘢啊，做咗兩日。係啊，即係你始終你香港係未試過有 Formula One 嚟過，係第一次。第一次開翻嚟，仲要喺呢條路飛，哇！個政府啊，咁鬼驚，嗰啲差佬話得唔得噶？得唔得啊？條路啊短喎，你咪諗下咯。 龍我都係 啊！嗰時啱啱政府總部都未開啊，即係啱啱條路起咗出嚟，政府總部未入伙嘅嗰陣時，係啊，就仲係地盤啊嗰陣時，跟住仲要喺嗰度架開條路出嚟，就俾佢頭頭尾尾喺度飛，前後跟住佢又掉翻頭，跟住又飛嗰邊，跟住又飛嗰邊，係啊。 你可以想象下啲嗰啲擦紙膠胎用得幾緊要？當我喺靜止起步 wheel spin 嗰下出曬煙，你睇下地下嗰啲黑胎印，有排啊清理啊。 係啊。 誒咁，但係F 三同 F 1嘅車爭幾遠嘅個級數？ 最主要係嗰個 power 嚇 ，CC 唔同。 即係咁 F 三幾大㗎？ 通常。 看個 standard 走一輪是用千六 cc 佢唔係，佢即係等於翻係大家去研究打場麻雀。 哦， 喂，出年嗰場麻雀點打啊？咁即係大家幾大車種啊？係啦，大家條前胎唔好過幾闊，尾胎唔好過幾闊，個進氣口 有幾大， 個直徑。大家不要超過多少、 嗯、 即是等於是在事前一年去講好排例、啊、大家通過了就好了，出年用這個例那條叫做 formula 幾了，今出年唔好用 turbo 咯，冚棒用翻千六 cc 啦，或者咩咁樣，即係大家去通過曬條例，即係等於好多嘢。有陣時試過用三千機器啊嘛，咁啊三千機器玩下都唔好玩嘅，不如嚟年玩千六機器啦。 嗯， 點解咧？唔係應該買嚟大啲趕啲咯？ 咁有陣時嗰兩家成日輸三千機器，成日輸俾你，唔好追啦。 其實都係下靠嗰啲車廠大家協調，可以公平競爭。咁啊，出喺車廠咧 develop 一副機器，擺落依一個 F 三嘅車架。車架又有分別喎、 啊， 又唔同製造商喎、 啊， 咁你變咗咧車架同機器要 match 噶嘛， 啊、 所以佢哋要 tune 好架車個 setting 好緊要，所以大家同意咗嗰個例咧，就大家共同去研發。 嗯， 係啊， 共同用嗰樣嘢。 我同嗰個 Red Bull 嗰個車手 傾過偈嘅。佢話其實佢揸個唔支持頭三間車隊啊嘛，第三間就揸 Red Bull。佢話佢之前係威廉士車隊，再之前係費花里車隊。佢話其實三架車揸落去都唔同嘅，揸落去架車三架車都唔同嘅，係三個唔同嘅 feeling 嚟嘅。佢話 即係唔同車廠又唔同風格。 佢 Red Bull 好似用咩噶嘛 ？Red Bull 好似日產機器好似。Red Bull 是用 Infinity 機器，好似咁就睇下邊間機器製造廠去贊助佢，或者係同佢簽約嗰個。 係啊，因為我睇過，好似佢 Red Bull 嗰架車係 Infinity 條嗰個車嚟嘅。 嗯， 係啊。佢之前揸法拉利又揸寶馬，跟住梗係唔同啦。你揸法拉利同揸 GTR 都唔同玩法啦。 咁澳門除咗Formula 房車仲有幾個杯嘅，其實而家即係我哋睇電視睇直播就見到咁片嚟 咁咩啊？東方石油杯啊， 東方石油 嚇，東方石油杯啊嗰樣，但係依家唔係叫東方石油嘅啦，澳門杯啊定咩啊？ 佢好多嘅，佢睇下嗰年佢有咩 sponsor 嘅啫嘛。 咁以前最出名個蒲國杯唔會叫而家叫蒲國杯啊，叫改咩名啊？ 改咗嘅咯。改了東方旅遊、嗯、那即是那間旅遊公司贊助的那些東方旅遊、 嗯、但其實那些玩法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即是而家其實是不是都是按個 CC 的比例去分什麼車，不會好像以前那樣 即係幾種唔同 CC 嘅車都會擺埋一齊搶鬥。 今年嘅話咧，佢哋又分啊、譬如話喺陳列室買到嘅車， 哦、 即係標準嘅車。一種咧就係可以俾你改嘅，2000cc 嘅。 哦。 譬如話標準嘅可能係1600cc、嗯、有 turbo 嘅，最多係咁啦。咁、嗯、你即係喺市面買到嘅話咧，嗰啲車咧，咁就變咗喺嗰個觀眾睇嗰場賽事咧，有啲共同感啊！喺街度見到 嗰啲車，你啲賽車我冇得賣嘅啫。 所以嘅話咧，有一種係標準車嘅規格，有一種係可以俾你改嘅，無限度咁改得、意思。無限度其實佢都有個例書寫落嚟，你可以改到咩程度？ 只要唔超過呢個程度嘅話，你改到天花龍鳳都任你改嘅。 嚇！咁你以前咧講澳門嘅話咧，只有葡國杯或者新手杯，即係最原始嘅事。 係啊，新手杯係啊。 咁以前嘅葡國杯咧，好玩處咧，正如阿強哥都話啦，以前好玩啊。因為咧，佢分咗兩個節 ，hit one hit two， 咁又 hit one 30架車 ，hit two 30架車，咁喺每個 hit 嘅話咧，攞15架最好嘅時間就入 final， 咁、 okay. 你參加一場賽事可以玩兩次啦。如果你係頭嗰30名嘅話，咁嗰、那個即係玩車嗰個興趣零舍大啲，我幾大都 冇， 即係初賽完就入決賽， 係啦。 但係報名費貴唔貴咁樣賽車啫？ 以前唔貴㗎， 以前嚟計喺我哋嗰度咧，都算係平㗎啦，$200定$300， $200包埋你運費喎、 啊。哦，幫你運埋架車， 喺澳門喎，坐船喎， 喺香港運架車喎。 係啊， 咁啊抵啦，抵佢啦。 有啲人就話：我整架標準車，整個龍。我運架車過去，我唔參加賽事、嗯、我都喺澳門市區行下啦。咁嗰時啲人諗就咁諗啦。 你依家$300運個人過去都未得 啦，人咗都未得。 所以以前嘅話咧，2019年一開始話報名咧，個個就湧住去報名先。嚇、啊，驚死冇名報啊嘛。 但係嗰時應該係坐嗰啲咩松山啊、佛山嗰啲輪過去嗰陣時。 都係坐嗰啲過去多啦。通常咧就係、是。星期日就落選，架車所有車落選，架車星期日晏晝全部搞曬落選，通常咧就係落四隻至五隻嗰啲等船啊，即係嗰啲大吊船吊咗落去，咁人咧就冚唪唥個個搭夜晚12點嗰只大船啦， 學 你 話齋， 松山乜山乜山 嗰只啦， 咁就。熬四個鐘過澳門啦，熬完四個鐘去到澳門咧，就一上岸咧，就去嗰啲古老茶樓啊，開4點啊嘛，嗰啲茶樓，開4點，咁就飲茶各樣嘢啦，就等天光啦，等咗天光咧，就去碼頭咧， 接翻架車， 就接翻架車啦。 碼頭喺邊度咧？就媽國廟對面， 係啦， 嗰、那個碼頭，嗰、那個碼頭啦。 哦， 就喺嗰度攞車啦。 嗯，嗰、那個海關碼頭。 係咯，而家有個好細個海關仔， 嚇、嗯啊、海關仔， 嗰度過部車， 嗰度 掉上架車就。 個個排隊攞車啦， 嗰度即係海關，嗰度係海關啊嘛，海關嚟 check 你哋有冇漏絲啊、走私啊，同埋嗰啲即係喺嗰度清關走做， 跟住就吊嘅，上馬路 啊，嚇一上馬路自己搏掉佢，就搏排隊啦，咁走咗去啦。 哦，我唔係得好遠，由嗰度行翻十六蒲咁樣， 係啊， 咁樣過去啊， 係啊， 咁你哋自己揸翻架車去你嘅車房， 去你自己車。車房嗰度啦， 嗰陣時車房喺邊㗎？ 你自己車房㗎啦，冇車房俾你㗎。 咁而家你而家碼頭對開唔係大安台嘅、啊，即係好後期先有啦。 後期咧，佢就俾個車房俾你泊喺度整車喺嗰度。以前咧，自己揾車房唔該你。 自己揾你相熟嘅車房， 泊車位嘅。 咁但係譬如我落場嗰時候，我入 pit 咧，入 pit 咁點計？ 要自己揸車入 pit 咯。 自己揸車入 pit 咯。咁我 pit 就阿公嘅。 啊，系 个 pit 就阿公嘅， 加 pit 阿公之外咧，仲系你斗完嗰场之后两个钟头你要离开， 嗯， 因为有下家啊嘛， 除非你玩埋下将， 系啊， 因为个 pit 有限度嘅位，譬如咁有几场，譬如话你玩完嗰个蒲个杯，我有东望洋嗰啲车嚟咯， 系咯， 东望洋玩完有三级方程车嚟咯，咁点啊咁，所以个 pit 唔够位置，所以揸完又话摆嗰场咧，你要走噶啦， 嗯。 咁如果架車炒咁，咪大鑊。 咁你又就停喺度啊？佢拍埋一邊咯。 哦。咁佢都夠嘢嘅，揾架吊板車吊咗你適當嘅位置嘅。 即係幫你夾埋上板，拖埋走。 係啊。 但近呢幾年睇澳門賽車咧，好似又有幾啲，就有幾間以前唔係好出名嘅廠咧，有幾好成績嘅喎。系啊，即系 雪佛兰、 啊，雪佛兰啦、啊，雪佛兰嗰啲 起，唔系西亚嗰间西班牙厂啊， 系啊，系咁起喎，嗰啲 车咁样， 系啊，嗰啲车系用系咁 系，即系斗东望洋嗰阵，斗东望洋嗰阵， 系啊，以前僆仔嗰阵， 以前冇嗰类车， 冇嗰类车， 边有雪佛兰噶？嗰阵雪佛兰，喂，雪佛兰，我喺我哋嘅认知上边系大咬大食，大咬大食，即系 唔系赛车，唔会系赛车嚟， 系唔系赛车？系啲房车，系又大咬又大食， 唔识买车 啊，又远，大公又远嗰啲咁嘅车嚟噶嘛？点解？ 佢嗰啲斗翻嗰个东南亚巡回赛嗰一站， 嗯， 响其他嗰啲站要斗埋呢站嚟赢啊嘛，所以一定要嚟斗埋， 系啊， 即系其中一站， 系啊， 因为嗰啲叫 World Championship 嘅话咧、嗯，一个巡回咧就最尾就澳门， 哦， 咁、你其实澳门咧系啊兵家。啲爭之地，Formula Three 都係嘅， 因為除非你 最後場 季頭放到個分去到放到緊燈咁樣，你先可以慢慢 hea 住揸。咁 即係變咗個個都爭分頭。 但 係 咧，個個喺澳門揸咧都希望成名，因為咧澳門條跑道最危險嘅、 嗯， 因為咧撞咧你冇機會噶啦。 埋山噶嘛， 冇機會嘅。所以幾考嗰個技術性。 其實會唔會有啲車隊係有兩架車嘅？ 士兵機實有嘅。多啲沙板啊，實有嘅，佢、可以好快脆嘅話咧，唔夠嘅機再拆翻個殼出嚟，執個機出嚟可以出嘅。你如果私人啊，你冇咁嘅嚇錢去支持，冇辦法做嘅。 冇多一架車嘅後備零件，你冇得搞嘅。 嗯， 係啊。基本上一定有架車擺喺度，撳齊料，隨時換得嘅。 因為到彎頭佢有好多嗰啲零件嚟埋咧，就已經係足夠冚多架車。 系啊， 嗯，同埋你嗰啲車廠最緊要交代嗰個贊助商，你最緊要佢出得嚟喺前面影到相先。 嗯， 你冇辦法噶。如果你話架車出唔到，冇人點交代咧？所以就算架車點樣差都好啦，佢就黐膠紙都好啦，嗰度出嚟嘅， 即係捱咗都要出到嚟， 捱得出嚟嘅。 即係咪佢又養出嚟俾人睇到，俾贊助商 交代？ 我冇交代啊， 我冇辜負你。 係有問題問啦，咁。在澳門揸呢條賽道啊，前碌好揸定後碌好揸咧？ 即係 正常嚟講，而家喺澳門嘅紀錄應該係後碌， 即係寶馬 碌後碌車。 但又唔見 Benz 咁得意嘅，係咪係都係寶馬搶曬嘅 ？Benz 其實唔差噶。 Benz 試過同 Benz 同 Jack 兩個爭得好緊要噶，寶馬都係等第三位嘅咋。 但係而家寶馬天下嚟嘅，全部都 係。你依家就係嗰個香港嗰個 有冇想推依架車出嚟？有冇依度？咁到翻原來今時今日嘅 Benz， 我都唔使點賣廣告賣到出年貨咯。 咁啊， 咁我使乜賣廣告？ 我都響咗朵咯，使乜賣廣告？系啊，你唔好卖咁多添嘛，仲 cheap 晒。 但系宝马而家，但系如果你咁讲，但系即系宝马想卖车嘅啫，其实 咁又唔系，因为宝马喺咁多年咧，澳门赢咗嘅话咧，佢一定澳门赛车委员会想邀请佢过嚟。 哦， 喺咁嘅情况嘅话，你起码重头戏有代表性啊嘛。 咁啊系， 起码有观众会睇噶嘛， 起码有个大将嚟都 系啦，吓。 咁、四驱呢，咁后前有碌同四驱咁喺澳门跑嘅分别有 四驱好似 咁，你最近期我谂应该奥迪会最劲啦， 系啊，奥迪。 但系揸落去，其实四个碌同两个碌争几远呢？即系四个碌两四个碌嘅四驱嘅车同两驱嘅车， 咁我谂啲即系每一个阶段嘅话咧，即系话机器嗰种 improvement 一路会系会改良改进。你以前的四驱可能前后都不平衡的， 是啊， 现在就全部平衡晒的，样样 develop 好的话一定好过那个后轮的，是啊， 但要看你走咩路的，我觉得 是，所以那个 track 那个 setting 很重要的， 是啊， 所以你话而家咁多， 以前嘅四驱最引人诟病就系你前后唔协调啊嘛，虽然你四个辘都有动力，系啊，但可能你系你唔协调噶嘛， 所以三菱 Evolution 啊嗰样嘢咧，有个叫 AYC 啊 ，AYC 咧就将你所有嗰个四个轮嗰个力度冚棒分配晒， 嗯， 譬如你四个辘向一直向直行。是不是大家硬呢？ 是的。 好，但如果你在一條有彎的路呢，一側這兩個轆離地有一點負荷少了，那變成這兩個轆是不是當啊有 75% 這裡只有 25% 而已，25%，那如果你就是一趌起發覺你有一點趌起這裡浪費了，原本是50、50、50、50、25、25啊，咁将佢啲力冚棒嗰个动力拨咗过嚟呢度，就呢度唔好嘥。 嗯， 但系一转呢度，又系将呢度啲动力搬过去咯。 系啊， 如果你轻轻一耷，会重心移前啦，叫做重心移前。重心移前已经侧咗呢边，再耷一耷呢度，系咪更加食力啊？呢度又递起咗啦，咁变咗佢要将你四个辘系好敏感咁将佢啲动力平均冚唪唥去除好晒佢。 系啊，所以我咪话咯，即系三菱系好先进，真系好先进。 所以用三菱落场，我而家都少。 即系而家赛车系根本玩科技， 玩科技， 玩 钱啊嘛。 你講到 咩？但係講到又要得人25% 又50% 咁樣推發飽艇啊！你知唔知架 Evolution 幾錢啊？Evolution 幾錢啊？大家都係僆耍咁嘅樣嘅就點啊？佢個double先補出嚟啊！個殼係一樣嘅，係啊！ 但係你話 普通版僆耍同埋架僆耍 Evolution 係一樣嘅，話俾你聽。 就係入面個殼入面嘅問題啦。 所以你話玩車講錢咧？早期咧係好少錢可以玩嘅， 嗯， 後期你話而家咧，你冇話100-200萬你玩唔到， 係啊，個科技 緊，個科技同埋架車又貴， 即 以前咧你可以買架普通車，我辛苦啲啦，賺少錢，夠錢咧我買套避震，夠錢咧我買套避力，去玩一步一步漸進式去玩嘅， 係啊， 而家唔係爭啲都唔得， 爭啲都唔得，係啊， 即係而家冇新手菜噶咯， 佢都有，咁但係問題就係。佢而家 你投資個本咪大咗咯，而家 所以話咧，賽車嘅話咧，應該話點解有標準車嚇、原裝車去玩咧，就等你個成本低啲啦。 哦，即係冇得自己砌部唯一部咁嘅特別設計，冇咁啊，一定要買部量產車。 係、咁同埋咧，依家冇嗰陣時咁樣亂咁改啲零件落去啊，嗰樣依家每一改一件零件咧。都要紅木路機咗嗰件零件先至得嘅，即係嗰個叫做紅木路機，即係 等於嗰件嘢登記都要出幾多件，譬如話要出5000件嘅，你先有權去改。 嗯 嚇，如果唔係，譬如可以私家車，佢話限你 出到五千架你才可以去玩的、嗯、你說我特別型號出三十架啫，冇得玩。 哦，即係一定要買大陸款啦。 係啦，即係好多人認識到嘅。 即係嗰架車係搶大量製造五千架車，你五千零一架啦，咁、嗯、樣嗰樣嘢你就 變 咗個個即係變咗係大眾化，唔、嗯、係特登為你而設計嘅。 係啊，咁個方針應該係咁嘅。如果唔係得個睇住，哇！今日真係～跟住講啊，真係開心時刻特別快，因為咧又到呢個節目嘅尾聲嘅時間， 差唔多係時候。 喂，不如我哋講多集啦。既然大家咁有興趣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賽賽車呢個 topic， 賽車其實我哋講少嘅， 係啊，係啊，不如下次又再請兩位嚟幫我哋做多集， 冇所謂，冇所謂，都講下未來賽車嘅發展都係好嘅，對香港嘅賽車手、對澳門嘅賽事嘅興趣啊，大家啊。聽眾有興趣嘅，我哋咪講咯。再請多一兩個車友上，亦都冇所謂。 係啊，因為賽車始終係男人嘅浪漫嘅一種， 男人的浪漫， 男人嘅浪漫啊！ 除咗豆腐果浪漫之外， 賽車都係一個幾吸引人嘅玩意啊！好啊，咁啊，今晚多謝咁多位收聽我哋嘅節目啦嚇。係啦，咁我哋下個月最後禮拜一，最後一個禮拜一嚟再見啦。嗯 ，OK， 多謝曬， 拜拜。 拜拜。